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来继续收听关注咱们的养生文化论坛，来全面的感受实践中西结合养生文化之大智慧，重点的分析啊，用温故而知新的方法，是吧？一个手指里头藏着五脏六腑，这叫生物全息啊，是吧？啊，所以一个脚里头通过足疗泡脚可以调达全身，这是生物全息，对吧？通过按摩搓耳朵可以实现五脏六腑的经络疏通，这也叫生物全息。但是一定要搞清楚，生物全息不是中医所特有的，尤其是耳疗、足疗、手疗这些方法是从欧洲博过来的啊，是从欧洲传入咱们中国的啊，哎，它不属于经络疏通的范畴啊，它属于生物全息的理论，是一门新的边缘科学。所以大家伙谁要是跟你拍着胸脯说他的足疗手疗是祖传的，那这个人应该是个90后。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方法传入中国不足百年，是不是啊？不足百年也就60-70年呗，是不是啊？所以这些方法传入中国的人还应该健在，所以如果他学足疗学耳疗是祖传的，那你想想，他不能管他爹叫祖宗，他就管他爷爷叫祖宗，所以只能是90后啊，你学这个足疗耳疗应该是祖传的，对不对？哎，所以大家明白这个科学道理啊，别把什么都扣上中医几千年的帽子，那个没必要啊，是咱们中医的咱们大方的认可，不是中医祖传而是外国舶来的，我们也要正确理解啊，不要动不动的人家什么一说 这个是他发明的，你就瞪眼睛，没必要啊，没必要，是人家国家就是人国家的，咱没必要抢，没有必要抢这个事儿，是不是啊？哎，啊，而且我常给大家伙讲，我说中医药文化是中国发源，但是最先进的中医药文化现在不在中国，是不是啊？在哪儿？在东南亚，在韩国，在日本，是不是啊？哎，包括现在咱们中医研讨会也请好多国外的专家，为啥？因为有差距，是吧？不代表这东西你是祖传的，你发明你就最厉害，不是，是吧？叫事隔三日，刮目相看呢。啊，人要比进步，人要比对社会的贡献。那么今天啊，咱们要给大家重点要强调的，今天要讲什么？哎，今天要说说补足了元气和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关系，是吧？糖尿病的并发症在现代医学认为，是吧？是血液当中糖分高，堵塞小血管，小血管一堵，微循环一障碍，最早的糖尿病的并发症那就在眼睛上，是吧？因为眼睛对缺血最敏感，其次是皮肤末梢啊，叫末梢神经，再次就是黏膜感染啊，尿道炎、膀胱炎，是吧？老感染，皮肤湿疹老感染，这都是末梢循环破坏的这个影响。小血管逐渐破坏，量变到质变，那么大血管也在破坏，那么后来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到了什么呢？冠心病、脑梗这儿了，对吧？再往后到了肾衰竭、尿毒症，那是肾小球、肾小管的小动脉的破坏。哎，这是现代医学从血管微循环到小动脉的角度认识到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对不对？是吧？如果你只从解剖学、生理学的角度去认识，我告诉你是对的，是吧？但是你知道了糖尿病的并发症是血管损伤，这个理论是对的，但是治疗起来呢往往很难，是吧？为什么难呢？最简单的道理，我不管你吃药还是吃保健品，是不是得入血？是不是啊？你想治这个病，你是不是得药到达这个得病的部位，药才能起作用？所以糖尿病并发症就是血管损伤、血脉淤阻，血过不去，你吃到肚子里边的药又怎么过去呢？所以知道了这个病的原理，也给吃上了治这个病的药，但是没有载体，没有载体，没有血脉疏通把药物送到得病的部位，所以就只能什么呢？干着急啊！这也是现代医学说糖尿病的并发症是难题的一个尴尬的境地，是吧？那怎么办呢？哎，你看啊，孩子有大事了，他就向父母求教。那么我们成年人、大人有正事、有难事了、难题了，我们向长辈求教，是吧？走的桥比咱们过的路都多，吃的盐比咱们吃的米都多，都得向老人求教，老人见多识广。那老人遇到问题的向谁求教呢？是不是啊？何况现在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难坏了一些老专家老教授啊，向谁求教？向老祖宗求教。所以我们祖先的智慧都被记载在经典的文献著作当中，这些可以流传千年百年，是吧？可以流传千古的书籍和智慧，我们中国人习惯的把它称之为经。哎，所以我们去《黄帝内经》上考究，说糖尿病的并发症到底该如何的调治啊？啊，结果呢，我们的老祖宗《黄帝内经》，啊，我们祖先的集体的博士论文的一个集编，一个智慧丛书，告诉我们，想解决糖尿病的并发症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就行了。什么问题？啊，气，啊，气的问题。这就是中医的智慧， 所以说你看这个病人住院，一旦病人吃不进去饭，打不进去针，医生就劝你回家吧，怎么意思？是吧？病人危重，你不给我们治，告诉我们回家吧，啥意思？就救不了了，只能回家等死了。因为打针吃药，吃不进去，打针打不进去的时候，血过不去啊，血过不去，药过不去，哎，西医无能为力，是不是？但是好在我们中国人呢，不是没妈的孩子，是不是？养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不是只有200年进入中国历史的西医，而是什么呢？2000多年的中医药文化。哎，一个字就够了，气。血不是过不去了吗？气过去，气为血之帅，让气给血开开道吧。啊，于是全国就好多人风靡的去练气功啊，结果都上当受骗了。更有人是什么呢？去拍，啊，哪块不通了，拍打敲打，都拍的什么呢？淤紫了，紫砂了，出的淤血了，那不是治病，那叫自残。所以千万要正确理解中医气的意思。何为气？气就是生命功能，五脏各有不同之气，是不是？哎，我们的祖先说养生养的就是一身浩然之正气，是不是？人有，是不是？所以多喝水，勤排尿，是吧？这是防治泌尿系感染的最有效的方法。玉米须子冬瓜皮熬水，清热利尿。三七粉鹤米汤，消炎消肿，止血定痛。你看，这就是治肾盂肾炎最简单的章法啊，最简单的章法啊。现实生活当中啊，这肾盂肾炎呢，好治，是吧？你说我这些方法都不懂，到医院挂2天瓶子啊，也就好了啊。不好治的是什么呢？就是这肾小球肾炎。什么叫肾小球肾炎呢？想把肾小球肾炎说明白，我们就得知道咱们这肾它是干嘛的。肾是干什么的呢？肾是人体的排毒器官，这是西方医学对肾的讲解释。而我们祖国中医认为啊，这肾可不止排毒那么简单。结婚年头多生不了孩子，那是肾的毛病，是吧？人到老了夜尿频多，那是肾的毛病。到老了老萎缩老年痴呆，还是肾的毛病。得高血压也是肾的毛病，是不是？打个喷嚏尿裤子，还是肾的毛病。所以中医说肾，肾为人体先天之本，主水纳气，是不是？你肿不肿，肾说了算。纳水储留吗？纳气，你有没有劲儿，能不能把住门，肾说了算。主骨生髓，你那骨头硬不硬，肾说了算。你那脑髓空不空，肾说了算。主人一身之阴，又统摄人一身之阳，你冬天怕不怕冷，肾说了算。你夏天扛不扛热，肾说了还算。不但如此，你一生能有多大作为，能有多大出息，还是这肾说了算。因为肾又人身补气方，希望大家把它弄明白。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 补骨脂提取物、营养货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什么是中西结合？是吧？我们给大家讲了近十年了啊，要实现中医的现代化啊，也就是把中医的辨证论治和现代的高科技的检查手段结合起来，哎，把它的理论科学化。那么中西结合的西就是现代西方医学啊，穿着这个科学外衣的医学，科学是为人类为生命来服务的，哎，所以呢现在好多人不懂科学，是吧？甚至呢有好多人迷信科学，是吧？只是为了把指标搞正常了，人是死是活不管。其实这都是披着科学外衣下的一个伪科学。所以如何让西医更科学，就是让西医不要远离人们的生活，哎，真正的实现什么呢？哎，现代高科技的生活化，也就是让科学、让生产力真正的造福于人类的生活，啊，这是咱们文化论坛的职责啊和宗旨。如果说胃肠通和血脉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么经络通呢，它就是让你亲身的去感知得到的。也就是说经络通它远远的高于胃肠和心脑的一个畅通，它是更高层面的畅通。但是呢经络通看不见啊，你说经络在哪块啊，看不见啊，也摸不着，你说摸着这经络气血往哪儿跑，是不是啊？你中医脉诊得其胃气啊，通过脉诊你能摸到脉搏，对不对？哎，能摸到人气血运行的它的神之所在，是吧？那么经络畅通更主要的它是让人感觉得到，也就是说中医恢复人体的知识认知的能力，恢复人体的知觉，也就是恢复人的感觉，天亮了能够睡到自然醒，天黑了知道困，是吧？累了知道歇歇啊，饿了知道吃啊，吃饱了知道把筷子放下，不要把脾胃撑得太多啊，饮食自备，脾胃劳伤，是不是啊？没有饥饱那对脾胃最大的伤害。所以呀，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前是饥饿造成的贫血呀、营养不良啊，所以那时候免疫力低下，传染病，是吧？有了抗生素，哎，挽救了人类的生命。而现在人们解决了温饱之后，不是吃不饱饿出来的病，是胡吃海塞伤了脾胃的病，是多吃少动堆积了垃圾和痰湿的病，不再以传染类的疾病、感染类疾病为主，而是以富贵病，是吧？体内垃圾的堆积，以情志病，是吧？心智不舒，以什么呢？哎，一些化学性损害甚至药物性损害的内在毒素的堆积啊，以这个疾病特点为主，是不是？哎，所以这时候我们如何运用经络疏通疗法来康复啊，被称为叫内外科。所以啊，那个老黄历看不得了啊，事隔三日啊，当刮目相看。哎，我们就是让大家用发展的眼光，是吧？用发展的思维，哎，去看待我们变化的身体， 哎，用现代化的中医理论，是吧？用人性化的西医的科学数据指标，哎，让我们大家对生命健康、对疾病的康复啊，做到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啊，去繁从简，是不是啊？把一些基础的三大基石疗法，是吧？啊，把一些基础的元气培固之方，是吧？哎，把它落实到我们店内有养生堂的工作人员啊，我的学生助手啊，把基础的疗法啊，把这四梁八柱啊，把它教给你。那在节目当中呢，啊，我们更多的是指导大家一些新的方法、新的理念啊、新的文化，是吧？我刚才说了。养生一定要明其理啊，一定要问这里边的理何在。哎，不要什么呢，哎，只是稀里糊涂的在做方法啊，一定要对我们的健康有一个科学的规划。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重点说的是什么呢？重点的说这人参虫草的组合如何的来调养糖尿病及糖尿病人的合并症，是不是啊？你看西医、西方医学啊，包括你住院治糖尿病没有治得好的，他只是把血糖啊通过吃药啊通过扎胰岛素给你搞下来，你血糖平稳了你就得回家，是不是啊？糖尿病住院治不好，那怎么才能治得好？就得靠你回家长期的一个调养，是吧？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糖尿病给归类了生活行为性疾病，呼唤生活行为性的疗法，是吧？糖尿病健康长寿的金钥匙在东方，是东方传统文化的养生智慧。所以在糖尿病经络疏通疗法一开端，我们在探讨糖尿病病因的时候，哎，就告诉大家了，是吧？得糖尿病别忙着降糖药、胰岛素，先问问自己个儿，我怎么造出来的糖尿病？是不是啊？胡吃海塞吃出来的糖尿病，你就要控制饮食，这叫改错。那么调治呢，你就要调和脾胃啊，冬虫夏草加人参。那么取人参就是取人参的大补元气生津止咳的作用，是吧？糖尿病叫消渴症，那么人参的生津止咳它就专门调这个什么呢，哎，消渴，多饮多食，干喝水不解渴，是水的问题吗？就告诉大家，喝水吃饭治不好糖尿病，是不是啊？那么你缺什么了？哎，缺乏津液。哎，所以人参大补元气，补五脏的津液，是不是啊？肝的津液在眼泪，人参补肝的津液。肾的津液在唾液，你老是口干喝水不解渴，人参补肾的津液补唾，哎，吃完了口不渴。人参还补肺的津液，你说我鼻子老干，是吧？你不能往鼻子里灌水吧，人也不是鱼，哎，那就是肺的津液不能滋润鼻腔，哎，这人参补五脏的津液也补人的鼻腔的涕。脾的津液在涎，哎，所以人参补了脾的津液，人有哈喇子，吃饭吃的香。哦，还有心的津液，好多人得了无汗症，得了无脉症，都是什么呢？心脏的津液叫心血不足，所以再热的天不出汗。哎，有了人参补了五脏的津液，生了元气，是吧？有了津液才有化生气的 物质，是不是？回过头来呢，有了气，人才有了能量，在生化津液。所以啊，上回我们给大家说了，叫人身不气第一，它第一不是它劲儿最大，而是它更全面、更综合、更绵长。就像咱们在大家伙现在你吃中药，你吃这个保健品，人参都指的是3年到5年的生菜参。你不要认为我吃个人参的保健品，我吃的是100年的老山参，你别做梦了，是不是啊？100年的老山参，光那一根参，是不是啊？还没有那钢笔那么大一根小参，就10万块钱，是吧？那是给人救命吃的，是吧？所以说你是半条命的，有人送你3参，啊，10万块钱一根你吃，那是活命的。活一时之命，不能养你长寿，是吧？所以老山参是救命的，是不是拿来你当平常保健吃的？平常保健大家吃的都是生菜参，3到5年，啊，3到5年，是吧？你想想，你家吃大米吃白面，那是1年1季的水稻，还1年2季的水稻？你南方的水稻1年2季，那大米香不香？是吧？北方水稻1年就长那么1季，你说哪个米香？是不是啊？所以这是天地灵气。所以啊，吃人参啊，吃人参1天不要超过3克，这指的是什么呢？食疗保健的用量，食疗的用量。而慢性疾病的调养用量，独参汤，人参用到了30克。所以啊，人参作为它的双重身份，人参补气第一。既可日常补养元气，生五脏之津液，补养人体，强壮人体，啊，又可什么呢？治病救人。所以医生用的人参和养生用的人参，现在市面上，哎，99%往上都指的是生菜参，而用量的区别，啊，所谓的什么人参吃多了鼻子流血上火，是吧？你那是用量不对。啊，所以保健有保健的量，啊，治病救命有治病救命的量，所以大家把握好这个基准。那人参呢，补五脏之津液，健脾，哎，尤其是健脾，脾为后天之本，生化元气，是不是啊？你光给人吃补气的药，这人吃饭没恢复，你拿什么补气？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哎，补脾胃的气，哎，要有胃口。啊，这是人参补气第一的道理。另外呢，人参虫草的一个组方，啊，来进行调养五脏，是吧？糖尿病不是单纯的降血糖，是不是啊？大家一定要明确啊，糖尿病人血糖增高，它只是一个临床症状或者临床数字的表现，而你造病的病因，脏腑功能的损害才是并发症之所在，是吧？说我得并发症了，我就吃营养神经的药，是不是啊？我得并发症了，我就吃这提高免疫力的药，都不对，一定是恢复人的脏腑功能。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们给大家说到了人参补五脏之津，是吧？生津止渴，大补元气，啊，又健了人的脾胃。哎，所以啊，我们吃人参的食疗保健，我们要吃出什么样的保健作用呢？哎，第一个就是，哎，补了五脏的津液，口不干，眼不干，有胃口，啊，浑身有劲儿，啊，浑身有劲儿，不怕冷，不上火， 是吧？所以好多人说啊，人参上火啊，这是对人参的一个最大的冤案啊，最大的冤案，是吧？所以现在人参已经大规模种植了啊，大规模种植了啊，虽然也有那个野山参，是不是啊？一根十几二十万，那真是凤毛麟角啊！别说你能买不能不能买得到啊，你先说你能不能碰得到。所以呢，现在呀，药材当中肉的绝大部分，哎，都是人工种植的生菜参啊。你包括虫草也是这样的，是吧？五到八块钱一克，五到八块钱一克，北虫草人工培植的，是不是啊？因为野生虫草价格就摆在那儿呢，是不是啊？四百多块钱一克，一天需要三克的保健量，一天一千块钱，一个月三万块钱的医疗费用。所以老百姓你现在还是吃不起，叫价格虚高，是吧？回过头来呢，你五块钱八块钱一克的人工培植的北虫草，人工种植三百年历史了，是吧？其有效成分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素、虫草活性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比野生的还要高啊，还要高，是吧？用老百姓的话讲，野生的虫草劲儿更大。为什么？因为它是野外生成，自然形成，是吧？条件苛刻，所以野生虫草它的药性更加彪悍。而人工科学规模化生产之后，人工培植的北虫草就更适应于现在的中医中药的保健，包括中医中药的治疗，就包括现在中药提到虫草用的绝大部分都是北虫草啊。你吃的时候，你花钱的时候，你就明白这道理了。人参和虫草这个组合，这是一个中医中药的一个平补之方。人参生了五脏之津液，入人的心脾肺三经啊，三条经脉。那么冬虫夏草呢，冬虫夏草补肺肾，入人的什么呢，肺肾肝经。这样一来，人参和虫草的组合就走窜了人的五脏六腑，是吧？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有了人参和虫草的组合，你就都可以什么呢，得到疏通，而更有侧重啊，更有侧重。冬虫夏草的侧重就是补肾润肺，而且呢，虫草啊都用的叫全虫草，医学术语叫虫草的全虫草的子实体入药。我们吃的就是虫草多糖，也叫细菌多糖，是吧？这多糖有什么作用啊？这多糖，哎，可以补充人的生命能量，啊，补充生命能量，是吧？就像我给大家讲过，啊，糖。蛋白质、脂肪，这是人的生命能量。升高血糖的不光是糖和甜的东西，而是你摄入的能量。而人的能源物质、能量物质就是糖、蛋白质、脂肪。换言之来讲，你豆腐吃多了，你照样血糖也高。你肥肉吃多了，你血糖更高，更危险。所以糖尿病它的综合论证是个物质代谢紊乱。这说的是生命能量啊。那么生命功能有糖、有脂肪、有蛋白质，而我们从细菌当中吃的，尤其是虫草菌当中吃的虫草的氨基多糖，这虫草多糖它就补充人的生物活性酶，哎，调整人的五脏六腑的气血循环，哎，进而影响人的生物磁场，哎，让人的生命能量足啊。所以人参、虫草、鹿茸，这叫三大补药啊。为什么叫补药？不是说药给你补什么了，而是说药物当中的多糖类物质提供了给你生命细胞的激素活性的能量，是吧？那打点激素得了呗。打激素不是补能量，打激素是借高利贷，是透支生命。 所以透支生命的结果就是激素突击疗法救命型，是吧？用三个月那并发症来了，用三年股骨头坏死，糖尿病高血压，是吧？这是激素身体内透支的高利贷，啊，所以对大家要明确。那今天呢，我们要重点给大家讲的是人参虫草的组合，人参加虫草，啊，三大补药之王，这两个补药合到一起，它补什么？补五脏，啊，补五脏。另外，中医中药的方子要辨证论治，哎，要有一个加减。所以，虫草、人参虽然是一个组方，在它的组方基础之上进行加减，就化成了三个方。说那不行啊，人参补气第一，它补的是元气，而肺主人一身之表气，主人一身之皮毛啊，是吧？所以别看你人参补气第一，但是在补肺气的时候，人参不如黄芪。那么心脏呢，是吧？心为君主之官呢，人参生五脏津液有了，是吧？冬虫夏草把肺和肾也补齐了，而心脏这儿主人心神，所以心脏要养心包，要滋养肝血，滋养肺气，也是没用人参啊，也是没用人参，用的是西洋参。因为心脏本身就是火，五行属火，是吧？人参大补元气，人参大补元气，你去补其他的脏器，而在心这儿，我们用的是西洋参，哎，是人参的一个变种，相对要平和，啊，不要深藏不露，要把它什么呢？滋润上去，啊，滋润上去，生津止渴，啊，红景天能够使心脏耐缺氧。那么糖尿病的合并症的问题，啊，简单的西医的生理学就告诉你，就是血液当中糖分高了，堵血管呗，对不对？那你就吃些活血化瘀的，你看你能把糖尿病的并发症调了吗？是吧？我给大家讲过糖尿病预防并发症最简单的，是吧？就是一个丹参片，是吧？复方丹参片2.5元一瓶，是吧？每天泡脚的时候吃4片，是吧？一瓶能吃十几天，一天2毛钱，防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是吧？那回过头来，糖尿病并发症还有眼睛的白内障，皮肤瘙痒易感染，容易得带状疱疹病毒，是吧？糖尿病合并症还有什么？糖心病，糖尿病导致冠心病，是不是？哎，糖尿病导致动脉硬化，糖尿病导致肾功能不全，糖尿病的肾衰，你还吃丹参能管吗？它只能，是不是啊？没变成尿的，是人的血液成分。所以说你像那个肾衰竭透析的人找我说，徐老师我贫血怎么治啊，哎，我说你这个贫血就得吃我的止血方了啊，三七粉或米汤，怎么个意思？你看人的血在肾过一遍，血过去了，剩下尿毒素被肾留下变成尿排出体外了，这是从血里边往出塞尿。你正常肾过它没什么伤害，你变成人工肾，透析机透一次1500块，你那血在透析机里走一遍，血又回到身体里了，尿通过透析机通过那个滤膜把它滤出去了，这叫透析疗法，人工肾。但是你要知道，人的血在这个机器里走一遍得了，是不是啊？它就容易造成贫血，因为有好多血细胞一碰机器它就破裂了，叫溶血性贫血，是不是？所以什么东西啊，它都不如原装的，是吧？都不如原装的，是吧？人工那个东西还差一大截。所以人呢，人这个生物体啊，它是天底下最精密的物件啊，不是说你搞一个人工肾，搞个人工关节，搞个人工心脏，你就能把人给废了，造个机器人活过来，比正常人还好，没那个。所有人工合成的东西都用不过人自己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奇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奇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糖尿病的四大并发症，是糖尿病叫内外科并发症40种都不止，怎么说四大并发症是吧？很多人呢，你看糖尿病啊，你看的是症状，所以呢症状就不只是十几个几十个的问题。而中医呢，中医高就高在他的以人为本，整体化一，五脏的系统理论方案。所以我给大家说的是吧，糖尿病的合并症，我们说四大并发症，重点要给大家说糖尿病的心、肝、肺、肾，哎，说它四大的脏腑功能的损害啊，四大脏腑功能的损害，是不是？哎，那这样一来呢，归结到五脏变阴，我们再进行养生调整，预防保健上就做到了什么呢？有的放矢。哎，你就有目标了，有方案了啊，而不是空谈，是不是啊？所以好多人学养生就琢磨，我吃点什么验方，我吃点什么食疗。那我告诉你，你只能算养生的初级学员，是吧？那么你一旦懂得了养生要改错，是吧？养生要找病因，那么你就构成了什么呢？哎，养生保健的叫中级学员啊，就不是初级的幼儿班的学员了啊，最起码是个中级学员啊，知道病因，知道改错，是吧？那么养生你一旦上升到了什么呢？哎，心灵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是吧？知道人的调息，知道人的主观意识，知道人的精神对机体的影响和作用，是吧？几十年前人们反对精神疗法，对不对？说得了病啊，不能靠精神治着。我说没了精神的人，那得了病，小病变大病，大病变恶病，那是要命的。所以最终人活的精神比肉体甚至还要重要。所以叫心主神明，心主血脉。你神明昏暗了，神明不通了，人就成了行尸走肉，老萎缩、老年痴呆，都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那还是活人吗？是不是？那是个活死人，是吧？哎，他没有灵魂了。所以人呢，健康的活着，哪怕胳膊腿不好用了，哪怕坐轮椅了，是吧？你像那科学家那个霍金，是吧？浑身哪儿都不能动，就脑袋瓜能动。我告诉你，那脑袋瓜就是智慧的脑袋瓜。所以最后人活的是脑，活的是神明，活的是心神。希望大家明白这道理啊。那糖尿病的第一并发症是吧，第一并发症我要给大家说糖尿病的肝损害啊，肝损害。肝开窍于目，人这双眼睛叫心灵的窗户。中医又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注于二目，所以人这双眼睛是人气血充足与否的一个风向标。所以呢，得了动脉硬化冠心病的人二目无神，似死鱼。这有点绕口啊，说啥意思？那眼睛暗淡无光，两只眼睛直勾勾的没神儿，跟那死鱼眼睛似的，那动脉硬化，是吧？那我们今天说糖尿病并发症伤肝脏， 肝血一旦受损，肝魂一旦受损，人的眼睛就要出现老花眼、白内障，是吧？那这个白内障是啥？现代医学已经把它解析了，白内障是眼睛里边自由基的堆积，是吧？那大家伙又问了，啥叫自由基呀？啥叫自由基？是吧？咱没这东西行不行？不行啊，不行。就像好多人说，哎呀，人吃饭还得上厕所，真麻烦，是吧？我说那草爬子干吃不拉，吃多撑死了，对不对？所以人活着就得有新陈代谢，喝水就得排尿，吃饭就得改大便，吸进氧气就得呼出二氧化碳气，人活着就得新陈代谢，氧化还原反应。那么和人产生泌尿、排大便、呼出二氧化碳、产生尿酸一个道理，人在新陈代谢过程当中，在氧化还原反应过程当中还产生了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叫自由基啊，叫自由基，就是人活着生命代谢所产生的废物，是吧？但是在人代谢正常条件下，这些自由基是可以被人体清除的，这个就涉及到人的免疫力的免疫平衡系统啊，把这自由基清除掉。那么人一旦衰老，什么叫衰老？衰老就是新陈代谢出问题了，新生细胞没有及时长出来，衰老细胞还在工作，所以自由基的堆积就是免疫平衡出问题了。而糖尿病人，你血糖特别高，是不是啊？表面上看是营养太多了，低血糖你就休克没劲儿啊，那按理说你血糖高你应该浑身是劲儿啊，非也。高血糖人会昏迷，就像一个电池充爆了一样，手机用不了了，是不是？所以自由基的堆积在眼睛上是长白内障，自由基的堆积在胳膊上、皮肤上是长老年斑，是吧？自由基的堆积在血管里边形成血粘度和动脉硬化斑块，血变得粘稠，自由基堆到骨骼上就是骨骼的退行性改变，骨膜劳损老化，新的细胞长不出来了。所以有的人说，那我换个人工关节吧，你人工关节能通血脉吗？能自我修复吗？啊，实现不了，是不是？何况你这块换成人工的了，和你那人工关节搭班子干活的那个还是你原来的骨头，把自己的关节又磨坏了，是吧？就像人跟机器人一起做朋友，你拍拍机器人的脑袋他没感觉，他拿他那铁爪子拍拍你，给你脑浆拍崩裂了。所以好多人就是你换人工的关节的一个特点啊，是你把那坏的换了，那个换成人工的还把你好的也磨坏了，是吧？这都是自由基相关的知识。所以糖尿病造成了眼睛白内障的合并症，早期是可以预防和完全康复的。怎么办？清自由基。不但要清眼睛上的自由基，还要清血液当中自由基。哎，这是早期白内障、糖尿病早期合并症自由基堆积。哎，我们通过清除自由基，通过抗氧化。什么叫抗氧化？抗氧化不是说你人绝食把你饿死，抗氧化是把体内的过氧化物给清除掉。那么我们改错我们生活当中对抗氧化有什么作用啊？是不是啊？你一个电视一天看一个小时能看十年，你一个电视你一天什么24小时不关机，你看你能看几年？就跟灯泡似的，点到一定程度它就灭了，它是有寿命的，用中医讲它是有定数的。人也是这样的，是不是啊？你电视点时间长了费电，人呢晚上不睡觉，这就氧化还原反应加强，就增加自由基的产生。所以熬夜加重气血损耗，这是中医的说法，用现代西医讲，晚上不休息增加自由基的产生。 说我休息但我失眠，晚上睡不着觉，做噩梦，也产生自由基加大。那白天劳累，包括我们说吃饭，你吃饭饭也吃你啊。所以那么多富贵病怎么来的，就是你吃了过多的营养，包括你维生素吃多了都会中毒。什么原因？你吃少的东西吸收能量，你吃多的东西过多代谢，消耗你的能量，产生过氧化物，自由基。所以给大家一个知识，维生素补多了也是要命的啊，这要补清楚。哎，所以这是白内障早期清除自由基，到晚期呢，说不是说白内障都长炎了，看不清了，那手术吧。啊，所以说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保健不管用，我白内障还得开刀，不是的。是吧？这个什么东西都不是管用不管用，而是看你到没到那个份儿上。是吧？所以医生治病救不了命。医生救了你的命，他不能保证你长寿。而又能治病又能长寿，靠的是啥？不是灵丹妙药，靠的是提前保健，提前养生。那白内障手术完之后，哎，为了防复发，是不是啊？手术完之后，为了防止别的身体部位的自由基更多堆积，我们通过原花青素，通过三七化脂的作用，还可以综合保健，预防脂肪肝。所以这个时候啊，不要偏听偏信，说我得了白内障我就不手术，说得了白内障我一定要手术，什么东西都没有绝对的，一定要辨证论治，辨证调养。希望大家明白糖尿病导致的合并症肝脏损害形成白内障的一个防治的知识特点。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糖尿病的并发症的肝脏的脏腑损害，什么叫脏腑？脏是藏在里面的，是吧？脏是藏气血的。那么腑呢？哎，腑是什么呢？来通畅气血的。所以脏则藏而不泄，是不是啊？腑则通而不藏，是不是啊？你胆囊它是腑，六腑，你胆汁老不更新，胆结石了，对不对？你那胃，你胃老不排空，反流性胃炎了。你肠子老不排空，便秘了。你膀胱老不膀空，肾积水了。所以六腑以通为鉴，五脏以藏为鉴啊。所以脏是讲藏的。那么肝脏开窍于目，咱们上回讲了，白内障的损伤是肝的脏腑功能不能养于目，叫肝血大亏。现代西方医学主张清除自由基，改善眼睛的气血循环，对吧？来达到预防康复白内障的作用，辅以中医疗法的水火疗法，是吧？水法清肝明目，火法呢是温肝明目啊，来温补肝的阳气。那么它的根儿还在肝脏这儿。那么今天我们就说说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另一个表现，也是肝脏的损害啊，但是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叫痿症。什么叫痿啊？痿就是萎缩的萎啊，萎缩的萎啊，一个是肌肉萎缩，一个是腰椎间盘突出，是吧？胃下垂、肾下垂、脱肛，女同志子宫脱垂，结果越吃越重，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懂这期间的因果道理。告诉大家，糖尿病人得了阳痿的症 啊，得了阳痿的症，包括腿抽筋儿，肌肉萎缩嘛，是吧？肝血不能养筋则生萎，肾精不能固本则生泻呀，是不是？所以萎，肌肉萎缩，萎软无力，是吧？阳痿，宗筋萎缩无力，这都是萎症。什么叫萎？肝血不能养筋。你这时候你如果吃一些壮阳的药，让肌肉强壮，你就等于什么呢？叫涸泽而渔啊，把水沟子捞干了，把鱼全弄没了，那鱼就断子绝孙了，是不是？病牛加鞭，一老牛都快病倒了，你拿鞭子再捶不起来，把牛累死了。所以一旦你伤了内脏，这病就没法治了，把肝治成肝硬化、纤维化、脂肪肝，麻烦了，是吧？脂肪肝有营养性的，是不是？营养不良型脂肪肝，吃太多了，脂肪肝。还有人呢，一口肉不吃，肝损害了，肝营养不良了，也会长脂肪肝，而这个脂肪肝是肝的营养不良型的。一个叫负营养太多了，一个是没营养，营养不良，这大家要明确。所以啊，对于糖尿病的肌肉的萎症，补肝血啊，包括你出现腿抽筋儿，是吧？脑袋震颤，是吧？你看肝主人一身之筋，肝主人一身肌肉的曲直啊，有弹性。另外左青龙右白虎，肝主升，肺主降。当肝气亏虚，肝血不足，肝就不能生气血，所以就会出现头风。什么叫头风？脑袋震颤，头疼，是吧？神经性头疼，偏头疼，是吧？脑萎缩，帕金森，你看那帕金森哆嗦，这个中医也叫肝风内动之症。你不去补及肝血，很可能透支肝血，最后制成帕金森了，啊，制成帕金森了，制成头风之症，神经性头疼了，是不是？这叫舍本逐末。所以这时候要补肝血啊，肝血不足，阴虚阳亢，还会生高血压病。所以好多人得糖尿病乱吃壮阳药，吃出糖尿病了啊，吃出高血压病了。什么原因？就是阴虚阳亢，药物性的肝阳上亢，伤了肝血了。那怎么办？平肝潜阳，补肝血，是吧？所以糖尿病的萎症要养肝啊，肌肉萎缩呀，帕金森呢，抽筋儿啊，胃下垂啊，脱肛啊，腰脱，表面上看和糖尿病风马牛不相及，而实际上你细咂摸下来，糖尿病病在脾上，是不是啊？脾不化